岩石上的小蝌蚪，作者谢华。一个绿油油的小山坡上，有一块光秃秃的大岩石。一天下了一场大雨，岩石上一个凹下去的地方积了水，就像一个浅浅的水塘。在这水塘里，忽然来了两只小蝌蚪，身子一扭一扭，尾巴一摆一摆，游过来又游过去。 小东西，我这儿是你们玩的地方吗？ 谁在说话？两只小蝌蚪吓了一跳。啊，原来就是这块大岩石，它的岁数很大了，得叫它岩石老公公。 小东西，你们是怎么到我这儿来的？ 我们嘛， 两只小蝌蚪一起回答， 是一个圆脸蛋的小哥哥带来的，他可喜欢我们了，就要把我们养起来，看我们变成大青蛙。 哦，小哥哥就把你们养在我这儿吗？ 不不， 一只小蝌蚪说， 他把我们装在小玻璃瓶里，他不小心把小玻璃瓶打碎了，只好让我们在您这儿待一会儿。 另外一只小蝌蚪抢着说， 小哥哥会来接我们的，他去拿一只漂亮的杯子，还装上水草，让我们住在里面。 哦，是这样。 岩石老公公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， 可是等一会儿太阳会把这点水晒干的，你们的小哥哥得赶快来呀。 小哥哥没来，来了一只小花狗。小花狗口渴了，看见大岩石上有个浅浅的小水塘，就伸出了舌头。 不行不行，你不能喝这儿的水， 岩石老公公叫了起来。小花狗这才看见水塘里有两只小蝌蚪，就不喝水了。他对小蝌蚪说， 呀，这点水很快就给晒干了，让我带你们下山坡去吧。不，小哥哥说好来接我们的，我们在这里等他。 小花狗听了点点头，跑下山坡去了。小河里有的是水够他喝的。太阳晒得更厉害了，水慢慢的给晒热了，小蝌蚪浑身不舒服起来，只好一个劲儿的扭着身子。岩石老公公看见他们这样子，心里真着急。这时候正好有只小花鸭从他跟前走过，他急忙叫住小花鸭， 小花鸭帮个忙，把小蝌蚪送下山坡去吧。 好呀，小花鸭说，我正要到河里去洗澡，我带他们去。 可是小蝌蚪不愿意。 一只小蝌蚪说，小哥哥说过要来的呀。 另外一只小蝌蚪说， 是呀，要是小哥哥来了找不到我们，他多难受呀。真是一对小傻瓜。 小花鸭叹了口气，摇摇摆摆走了。小水塘里的水越来越热了，越来越少了。 小蝌蚪把身体紧紧地贴在岩石老公公的身上，一动也不好动。你说，小哥哥这会儿是在找杯子，还是在捞水草？一只小蝌蚪轻轻地说， 他一定走在路上了，拿着漂亮的杯子，盛着清凉的泉水，那水好清好甜哟。 另一只小蝌蚪想把头抬起看一看，可是已经抬不动了。山坡上静悄悄的，一个人影也没有。快到中午了，太阳晒得好厉害，小水塘里的水给晒干了。 岩石老公公难受极了，不停地叹气。 小蝌蚪觉得浑身像着了火，一会儿就什么也不能知道了。 过了好久，真有一个圆脸蛋的小哥哥上来了，手里拿着一个漂亮杯子，杯子里盛着清清的泉水，还装着许多水草。 可是他没跑到大岩石跟前来，就在山坡下的一条小河边捉起小蝌蚪来。 只有岩石老公公还记着两只可怜的小蝌蚪，它们已经变成两个小黑点了，紧紧地贴在他的身上。它们在做梦呢，梦见漂亮的杯子，清清的泉水，绿色的水草，还有圆脸蛋的小哥哥。 金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